打倒港共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家姐啊，借张信用卡嚟啊！ 又淘宝唔借？ 嗯。 咦，你做咩啊？ 睇玉文踩场咯。 吓，你俾咗月费啦咩？ 切，你又唔借张卡俾我？不过唔紧要，唔俾月费都有得听，怕咩啊？ 屋企啲自来水啊，都要交水费先至有啦。唔通啊，系落雨嗰阵啊，你自己装翻嚟嘅咩？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已付七月节目月费网友专享毓民新书八折优惠，曾经在六月期间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毓民新书，比橡皮图章更不堪，香港立法机关崩坏实录和历史几近都有，十大权倾天下的女人，优惠价海外本地同样适用，本地网友可以在办公时间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购买，海外网友请上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的网上商店选购，优惠结束日期另行公布。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啦。咁今日咧就系七月二十四号，系嘛？冇错， 系啊， 礼拜五嘅早上。听讲话出面落紧大雨喎。 系啊， 有咩？ 吓？ 唔係咩？ 你有冇 check 到？ 我見到 check room， 我知你係咁喺度睇尋日熱血政治 live 啊嘛， 睇緊。 咁成個 check room 而家啲人都係咁喺度話暴雨中，唔知咩意思。日浪 又暴雨。 咪今日有邊個做節目？ 嗱係喎，今朝有阿雙傑推咪啦，有日浪啦，我同日浪係著啲一個情侶裝。 你本身唔係著呢件衫。 做咩？你做咩？ 你見到我著紫色衫，你先至著呢件啫嘛。 我懷疑你 cosplay 日浪 啊。我唔係周晴。 周庭 咩嚟喎？咁啊，有湯姆啦，同埋 Christine 啦，咁样。咁啊，第一节咧，咁其实我哋有一啲嘢系好担心嘅，不吐不快嘅。 系， 因为譬如你见到咧，寻日咧，我哋都有留意啊。我谂大家即系房署就嗰、那个之前有十几栋楼检测噶嘛，十一栋楼。咁而家咧就寻日公布咗，就话剩翻嗰三个嗰几个屋邨嗰啲水嘅样本，就叫做冇超标，咁大家安乐啲啦。咁嗰几个屋邨啊，包括就系上水嘅龙围村啦、龙翔围村啦、将军澳嘅怡明村啦，同埋呢一个九龙湾嘅德朗村，即系呢个启程对面嗰条屋邨啦。咁你以为冇嘢啦，咁点知哇，寻日又爆啲嘢出嚟喎。咁呢一个唔系关食水事，但是跟我們的食品食物有關的，就是又無釐拉更又爆返孔雀石綠的問題。 是啊， 那我先說，因為這個好像幾年有一次這樣。 是啊，其實對上一次是十年前，對上一次大規模的孔雀石綠就是十年前的。那今次呢就是漁護署就發現了呢，有在一個漁場就發現了呢，有一個的細卵呢，就發現到有 細卵是魚來的嗎？ 是魚來的、鹹水魚來的，就發現到有微量的孔雀石綠這樣的。 啊，雙傑整了一條細卵在個 screen 上。 是啊，他是抽取了三個樣本，而其中一個樣本就發現了。 但細卵如果是鹹水魚的話，沒理由這樣 孔雀細路，因為喺我嘅理解咧，我記得印象咧就係零年爆嘅時候大爆咧，就係淡水魚噶嘛，因為大家眾所周知噶啦，我 因為大陸入口嘅淡水魚嘛。 我父母賣魚噶嘛，咁、 oh. 當年爆空呢個細路嘅時候，係雞毛鴨血噶，係咁咧鬧差啲大陸落啲空雀石落啲魚度啦。但係淡水魚噶嘛，因為但係今次係鹹水魚喎。 係啊，咁其實今次咧就驗到有微量嘅鹹水魚，咁但係其實咧有一啲業界人 微量嘅空雀石咯， 係啦。咁但係有啲業界人士佢都覺得奇怪啦，因為其實細卵本身咧呢一個係一啲屬於係比較平嘅魚啦，咁同埋佢係養兩年就已經係賣得嘅啦。咁其實用孔雀石六的理由其实就不是很大，没什么必要落孔雀石六的，咁所以其实就可能怀疑呢它出现孔雀石六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海水上面残留了一些孔雀石六入面，亦都可能是因为混鱼的工具曾经是装过孔雀石六，所以就污染了这些细卵了。 但系呢啲系魚販講嘅， 系啦， 呢個魚販自己解釋， 自己解釋，大家留意清楚。 魚販自己解釋就運嘢嘅工具有孔雀石鹿都可以講出啦。 咁即係話其實可能真係有落孔雀石鹿嘅魚，唔係細卵，而係其他品種。 其他嘅品種魚， 可能。 喂，但係唔係鹹水魚呢個養魚場好耐好難嘅喎，係嘛？ 唔係，因為其實孔雀石鹿嗰啲石斑啊嗰啲都係有試過， 都有試過，因為深海魚佢有重金屬或者係有一啲嘅，即係類似。孔雀石鹿之間的元素又知啫，但係因為喺我嘅理解咧，淡水因為佢養殖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喺大陸嗰啲嘅養魚場，喺湖啊，或者係一啲嘅河流啊咁，咁佢相對嚟講容易啲係即係叫做落孔雀石鹿。咁我哋成日講孔雀石鹿啦，但係點解係會有孔雀石鹿喺啲魚度咧？ 因為其實咧，孔雀石鹿咧係可以攞嚟做殺菌劑嘅，咁樣用嘅，咁就可以用嚟治理啲魚類嘅疾病啦，同埋除菌嘅。咁所以咧，用孔雀石鹿咧就可以令到啲魚健康啲咁樣啦。 但孔雀石鹿又有咩害處 咧？嗱，咁但係咧，孔雀石鹿咧就可能咧會毒害到肝臟啦，引致貧血啊、甲狀腺異常啊，亦都係會影響到胎兒嘅成長嘅。而更加嚴重嘅咧， 其實係肝瘤嘅， 係啦，會出現有肝腫瘤嘅。 系啊，因为话晒都系化学剂啦，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因为点解会呢一样嘢我哋要提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而家我哋而家面对紧嗰个情况嘅就系，食水出现问题啦，含铅啦，咁啊政府个专家同你讲啦，其实你沟淡翻去又冇事啦，一生拉匀又 OK 啦，又或者你平均每一日吸入嗰个量唔系多嘅话，咁都冇咩事嘅。但另一方面嘅，你有冇諗過你食嗰條魚又瀨嘢噶嘛？ 即係你綜合吸收好多毒物。 但係去到而家咧，即係啲嗰啲衞生署之類嗰啲咧，依個係食物安全中心應該係話，食物安全中心嗰個佢哋自己嘅網頁都仲係寫話，人類咧每天進食咧多達七公斤咧，先會係對健康咧就 七公斤嘅概念，即係你 嚴重影響嘅。七公斤咪多過一包米咯？ 你咪當 一包米左右啦，大約啦， 一包米通常五公斤。 但是你魚的話，你去埋肉，你只係計肉的話，就真的很多了嘛，係咪先？唔係，但係個講法就話你覺得荒謬啊嘛，就係你而家諗緊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除咗係食水含鉛之外嘅，有機會全港都係嘅。咁而家連魚，你諗住啊，你之前嘅譬如早嗰十年零五年嘅時候，淡水魚已經爆過一次孔雀石鹿嘅話，咁都叫做多咗啲嘅制度上啊，或者喺嗰個抽驗上面都係即係嚴謹啲啦。 係啊，即係之後咧喺2008年咧，喺好多個食肆樣本嘅魚肉裏面咧，都曾經驗過有孔雀石鹿。咁另外2012年喺百佳惠康啊，都曾經驗過係有孔雀石鹿。 唔係，因為嗰陣時我成日爆啲出嚟嘅時候，我阿媽佢啲成日講噶嘛，佢話 講咩？ 嗰啲通常都係大陸魚嚟嘅，咪其實香港淡水魚大部分都係大陸，但係大陸嚟噶啦，只係你係邊個場嘅啫，即係你只係邊場嘅啫。咁但係 今次嗰個點就係佢係本地魚咯，因為佢聲稱係本地本地養魚。 唔係，所以點解話呢一個係要注意就係，因為佢係第一次香港嘅養魚場，你本地嘅養魚場嘅所謂鹹水魚出事啊嘛， 係 咁，我呢個你冇諗過喎，因為好多人嘅概念咧就係講緊嗱，而家政府都話俾你聽啦，你食水又有事，你魚嘅又可能有孔雀石鹿，咁又話啊，之前又話三聚氰胺啦，一紮嘅嗰啲化學物。但是很多人的心想的就是喂不要緊要、啊、 我避開不吃大陸東西， 避開不買大陸東西，你走去買一些外國又或者買一些本地東西，現在很流行的嘛， 係啊，我都曾經喺節目講過，我好多時買食材咧都係會買本地貨 嘅。City Super 咪都係咩噶？ 唔係 City Super 有乜 Q 都有，唔係 City Super 唔係百佳嘅， 另外一間嘅貴格百佳係啦，嗰間 Taste 係百佳，係嗰間係百佳咯，嗰間係百佳嘅， 係嗰間係百佳嚟 嘅。咁但係我意思就係話，咁你點你好多人會咁諗啊？你諗住嘅就係買一啲。本地嘅或者本地種植嘅菜啊，或者有機啊，或者本地嘅魚，你又覺得安全啊？特別呢個漁場係有個唔知乜 優質養魚場計劃， 又係嗰啲優質唔知養魚場 已經參加咗呢個優質養魚場計劃㗎啦。 同啟城村其實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啊，啟城村都係優質食水供應認證嘅一個屋村嚟㗎嘛，但係又係出事㗎嘛，係 啊，嗰扎呢一個都係有認證㗎喎。 係啊，個優質養魚場計劃咧就講到好堅嘅，就話咧就要必須咧使用呢個良好嘅水產養殖方法同埋符合衛生嘅標準，仲要咧。遵守既定的管理制度咁樣，就咁咧，依個仲有佢哋會得閒咧就巡查下嗰啲漁場，睇下係咪真係符合嘅咁樣。但係咧就最終係出到咁嘅狀況。 好似今次嗰個巡查就係每兩個月一次嘅例行檢查嚟㗎嘛。 即係咁，但係而家係講緊咩？而家係嗰啲優質漁場有百幾間。 是啊， 其中七十幾間就是那個即是養海魚的，即是鹹水魚那扎的。喂，不是，因為這個概念呢，我都想分享一下的。因為我都會買餸，跟我 Tom 一樣呢，都有時要冇辦法㗎啦，咁要煮俾老婆食㗎嘛。 樂趣嚟嘅，樂趣嚟 嘅。咪樂趣。 眼角淚光。 你有淚光啊？ 我冇啊，我有樂趣。 唔係，因為我哋去買餸嗰啲咧，特別係有啲後生仔，我哋呢一 type 嗰啲咧，有啲人會成日覺得嘅就係啲魚要靚啊，個樣啊，即係個樣啊，睇佢上嚟嘅時候冇乜爛，冇乜爛嘴，或者個身咧係要色彩光澤啲、光鮮啲嘅咁樣，就覺得嗰啲魚係靚啦。 咁啊傻咯，其實。因為好多時候海魚咧，真係海魚咧，其實 海魚係殘嘅， 係真係會撞傷噶嘛。因為有時候撞傷到啲岩礁啊，各樣，尤其是釣嗰啲魚咧，係會咁噶嘛。其實 唔係，其實點解會話孔雀石螺有用呢？因為喺嗰個業界裏面咧，大家都清晰噶啦，就係、是。啲魚好容易會係染到真菌嘅，一染真菌咧，個嘴爛啊，或者個身有啲一個即係細菌感染咧，就會死嘅。好， 因為如果大家去過魚排嘅話，就會知啊。你一個魚排，佢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嘛，個面積即係點講咧？大概講緊係八分一個籃球場啦。 你有睇漂流浴室咪知咯？ 八分一個籃球場咯，我覺得一個魚排差唔多一個正常魚排，就大概八分一個籃球場咁嘅 size 啦。咁但系入边装嘅鱼咧，系讲紧我谂上千条都可以的。 唔系你睇唔到，因为睇你同埋你落鱼苗啊，或者嗰啲情况嘅。唔系，但系呢个概念系错噶嘛。好多人会认为嘅就系话个鱼身系靓嘅，或者譬如啲菜身系冇窿嘅，冇虫蛀嘅，嗰啲就安全啦。咁譬如我老婆呢啲专买呢啲咁样嘅嘢翻嚟噶， 专买靓嘅菜俾你， 专买靓鱼。 佢觉得佢睇起上嚟嘅时候啲色靚啲啊， 係啊， 啲菜特別冇蟲咬過啊，冇窿啊，或者啲魚咧個身係即係靚立立嘅嗰種咧，咁 即係等於買件衫咁樣，即係要 係啊，類似咁樣 身正， 唔可以有瑕疵嘅，係 嘛？要靚， 或者你買雜誌專揀下面第三本嗰種嗰啲嘅心態咯，係嗰個心態去買菜咯。喂，但係呢一種嘅就係你睇翻而家個情況係，喂，你冇可能，因為譬如你諗一樣嘢啦。啲魚點解落孔雀石螺啫？就係想佢個魚身靚啫嘛。 但嗰啲街市反應都係知道你中意買靚魚身嘅魚嘛。 咁解啦， 唔係即係頭先講嗰個就係話點解一個咁細地方塞咗咁多嘢，嗰啲魚排塞咗咁多魚落去，咁佢係好容易其實會生病嘅啲魚，所以佢就會用咁多呢啲咁嘅化學嘢就落去，就希望就減低啲死魚嘅。 其實那個做法一樣㗎啦，無論你係魚籠又好，或者係菜籠都好，你落藥嘅就係諗住啲嘢唔會俾啲蟲啊，或者係咁易俾爛啊，或者爛得咁快啊。即係你最少啦，你感覺上嘅就係、是，譬如你菜嘅有防腐嘅效果，又或者嘅就係防蟲。咁但係你要咁做嘅話，咪多化學物咯，多 chemical 咯。你魚都一樣㗎。你點樣令到佢冇事啫？咪落多啲藥落去，等佢唔會咁容易病，或者睇起上嚟嘅時候肥大啲咁。 但另一個解決方法其實係你唔使喺一個咁擠迫嘅魚排裏面 养咁 Q 多鱼噶嘛？其实即系呢个又系土地问题， 因为海洋问题喎。 又系土地， 唔系但系呢一单咧，呢一单咧系因为第一次咧，我自己咧系比较警觉嘅，因为鱼龙嗱鱼龙我唔知啦，但系香港嗰啲咧，即系有机菜或者系一啲嘅，即系而家开始所谓嘅即系咩本地出产嗰啲咧，百家都开始买到呢啲咁嘅鱼呢啲菜噶啦嘛。其实据我所知咧，好多咧。 其实是扮本地菜， 是扮本地菜， 是啊， 好阴功， 一定会有 扮本地菜， 即是大陆嚟，但系黐个 label 就是新界出 嗱，佢系可能在香港种的，但是佢是大陆人在香港种， 即是大陆人用大陆材料 讲又。都去點都叫做本地菜， 咁佢係本地菜啊！咁但係個過程唔係喺你想象中，你會覺得咁大， 即係有個農夫好開心咁樣種菜嗰只。 嗱，即係當然啦，第一樣嘅分別嘅就係、是，如果你係而家喺東莞種菜嘅，以前東莞你諗下，東莞早廿年前嘅時候，咁仲喺度種菜或者係種米嘅時候嘅話，你覺得安全啊嘛？ 嗯、 但係佢開始工業發展嘅話，嗰、那個土地都已經受污染啦。 係。 咁你喺香港話本地嘅就係你除咗個土壤相對嚟講冇咁多嗰、那個。重金属或者那些化学品污染之外的话，那、你想住它那个的规格或者不会落那么多农药的嘛、 嗯、 是漂流浴室的那些人即刻留意可能这个打差 拜 拜但是那个讲法是大家以为现在心目中你想住香港本地出产就安全、 嗯、 但是这件事就告诉你不 是， 是就告诉你不是哇那怎么搞啊你的水又拿东西食物又拿东西那冇喎、啊，你唔食鱼啊？冇可能噶，你食唔食鱼？ 自求多福。 我尽量唔食、啊。 你唔食鱼噶？ 我尽量唔食咯。 汤姆 自己去钓咯，而家要。 你个海水都有污染。 自己去钓， 唔系你自己 钓就污糟啦。 除非你一心谂住食泥掹大嘅啫。 唔系嘅，唔系嘅。 同埋有啲人分享啊，专系拣啲有乌蝇溜啊，或者有虫，系啊，呢个啱嘅，好啱嘅概念嚟嘅。即系等同于一样嘢，就系咧，有啲人专买菜啊，专买嗰啲冇虫啊嘛。 嗯 即系冇窿嘅，冇虫窿 嗰啲啊，或者有啲菜虫嗰啲咧，而家啲后生仔唔中意食噶嘛。但系嗰啲先系话俾你听，嗰啲菜真系安全嘅菜咯。 系啊，如果棵菜系连如果棵菜系连虫都唔食嘅话，咁即系你睇，我想知几危险 啊？系啊，系啊。咁但系除咗菜之外嘅话，咁点解我哋话我哋而家濑紧嘢咧？就系、是、另一单嘅系。梗係同大家行有關啦，就係港鐵啦。 咁港鐵咧，其實喺2011年開始，其實已經係開始逐步用呢個國產列車噶啦。咁而家咧，港鐵咧更加係進一步咧，將佢啲列車係國產化嘅。咁佢咧就而家就諗住咧，就以60亿咧，就向呢一個中國嘅南車青島四方機車咧，就訂購93架新列車咁樣。咁啊，打算咧將呢九啊幾架列車咧，就會取代曬之前卅幾年嚟嗰啲嘅英制列車咁樣嘅。 即係九啊幾架呢個係取代曬香港所有嘅， 唔 係 所係啊！你咁講 啊， 即係嚟緊會係冇曬英制列車， 冇曬㗎啦。 咪因為其實講緊咧，佢喺5月份嘅時候已經開始招標㗎啦。咁啊嗰陣咧就冇諗住就買咁多，就諗住淨係購買 70几架， 係70几架嘅。咁但係招標咗之後， 諗住取代第一代， 係第一代。但係咧，因為其實嗰啲列車咧到咗30年嘅時候咧就要換㗎啦。咁但係咧， 點解會有咁嘅講法嘅？其實？ 因为咁佢有寿命噶嘛，你个列车 吓，但系英国制嗰啲水管嗰啲可以用到100年以上都唔爆 喎。系咁唔系，咁你英国制第一代嗰啲讲紧1979年开始投入服务噶啦嘛。 系啦， 但系我都信佢好过而家2015年嘅大陆制列车喎。 我都相信系， 因为嗰架列车佢设计嘅时候，佢会话俾你听佢可以用几多年噶嘛。咁可能就系而家就已经够钟噶啦，咁、okay, okay, 所以就换过嗰啲新嘅列车咁样。 咁另外咧，其實本身咧，佢就唔係諗住取代全部英制列車嘅、就仲有15架咧，就用咗26年嘅。咁但係咧，因為經過標書投咗標之後咧，就決定都係買曬全部大陸列車取代英制列車。就連嗰15架用咗26年嘅咧都唔要啦。 即係本身有啲未夠期，佢都唔要 了。你而家俾都俾唔到，因為你朋友你諗翻早舊年定前年咪嗰時觀塘線開始換啲大陸車落去。 係啊， 因為我成日都搭，我哋成日搭呢條線啫嘛，九龍灣、過嚟未來邊做節目。 係啊。 有陣時候我會避噶嘛，即係得閒啲嘅時候，我睇 咩樣啲車， 係啊，睇下咩樣噶嘛，有樣噶嘛，係嘛，有樣睇噶，你一睇就知道大陸車噶啦。有啲冇位嗰啲係咪大陸車嚟噶？呢一架咩車嚟噶？呢架 係新車， 新會換嘅，佢應該好似好寬敞咁樣喎。 係啊， 大把鬼咩？ 你擺多啲 gear 佢寬敞，因為佢冇鬼曬坐位嘛。 你睇 佢而家哇，係喎， 係喎， 即係嚟緊呢一架就係嚟緊會買嘅新車啊！係 啊， 屌咁咪唔好拆曬啲位咪算咯，你養豬咁樣好似， 但係而家見到我哋見到裏邊個車廂設計咧，係真係好 Q 似大陸嗰啲車噶。 咁佢係大陸車嚟噶嘛？ 唔係即係唔係即係冇理由去 依架 係啊！依架嗱，依架咧就大陸車。你睇 哦，即 除咗個位啲顏色唔係好同咧，其他你都睇唔出咩分別。其實同頭先 紫色呢一個車廂就係大陸嘅，而家呢個都係大陸嘅。 佢好似仲多啲位喎，陰公 坐得舒服啲喎，佢哋 係啊。 點解香港嗰啲會拆曬啲位佢啫？ 因為佢係諗住可以俾多啲人係上到車啦。 咁但係已經肯定咗簽咗約要買噶啦。 係啊，簽咗約 即係冇得揀噶啦。之後 因為佢話收到四份標書嘅，咁最後咧就決定係用60亿啦買接受呢個中國青島公司嘅標書 嚇，唔係我意思唔 係決定咗賣㗎。 我意思冇得揀，唔係揀嗰個標書，嗰個我哋一定冇得揀啦。屌又唔係嗰個港鐵嘅董事，你話我哋買咗話啫。我意思係話剩翻落嚟嘅，你之前換觀塘線嗰啲，你都可以揀翻啲英制㗎嘛。即係而家係嚟喺2018年開始，至到 2023年 就會係換曬全部都係大陸車啦。 係啦，咁所以咧香港就唔會再有英制嘅列車咯。係啊。是不是很驚訝？ 好驚訝！我而家好 驚訝， 唔係因為我日日都搭咁滯㗎。係佢而家淨係換，佢而家換嘅係換緊地鐵啫，佢唔係換東鐵係嘛？ 唔係就係地鐵啫，就係地鐵啫。 東鐵未換嘅， 未換 咁 都唔可以遮啊，大佬！ 我 少 搭先 冇事啊！啲員啲所有員有員有少少遮，有少少遮。 唔係啊，喂，我係咁諗嘅喎，即係等於我而家。 但唔 係 喎，你搭東鐵咁啊點啫？而家佢係換觀塘線、荃灣線、港島線、將軍澳線啊嘛。 咁我唔搭嗰啲咪得咯？ 咁你荃灣線黐線，你東鐵點會？可以不搭啦，你一搏就搏去觀塘線啦。 我有車牌而家，我將個車牌喺你咁， 唔好太過離地。 唔係啊，唔係啊，黐線咩？ 我覺得仲慘。 唔係啊，唔係我頭先無聊啫。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咁如果啲20几架車係即係響佢而家有啲賣點啊，我見到有啲賣點噶嘛，即係你講。是啊，有同你講話咩？有啲有冇啲比較圖啊？ 有啲新嘅設計嘅， 阿雙傑入咗啲比較圖啊嘛。 唔係佢有啲新嘅設計啊，佢 嗱呢個係比較圖嚟嘅。 係啦， 嗱呢一個咧就係講緊佢嗰個新嘅環形扶手，咁就取代咗咧。咁佢而家咧嗰個環形扶手咧就係一個嘅帶咁樣嘅樣，就唔係以往嘅啲硬膠嘅嗰一啲嘅扶手咁樣。 咁佢個原因咧就係話就可以避免撞到乘客。係 啦，即係頭，你頭會撞，你個頭會撞到上面嗰。 即就算你撞到都不会痛，因为软的这个就是他的 时间，因为你概念上就是你不得坐的话，大家逼殺他都不会怎样，一起睡的。 他说为什么要用现在是横向的嘛，那些扶手为什么要用环形呢？就是可以吸引更多乘客走入车厢的中间。 不是即是怎样，即是之前那个三个形的， 之前是打横两排的， 是 啦。咁就 你不如中間擺個涼啲嘅冷氣啊，咁佢更加容易吸引啲乘客走去中間啦。 係啊，可能佢發 現個扶手咩 Q 事？ 唔係，即係個扶手之前係得一條一直過嘅，依家就整到好似 一圈咁樣。 而家就好似嗰個迴轉壽司嗰條輪帶咁樣啦。 360度你都可以壓到個扶手嘅。 系啦，仲有冇其他图啊？ 唔系，但系其实依家依个制 我想知系咪有个 LCD 图啊？ 系啊， 佢而家咧 LCD 图， 嗰个路线图咧就会新车厢咧就会用 LCD 屏幕去显示咯，咁就可以话显示更加多资讯同埋报站更加清晰。但我觉得 LCD 系唔清晰噶，其实 系啊， 因为你嗰个路线图你而家闪灯系好简单， 因为我见到而家有双杰头先冇入到， 头先系咪入咗个嗰个路线图咯？ 入咗路线图咯。唔係嗰個係我見到嗰個佢發稿嘅賣點嚟嘅，說服你呢架車係好先進同埋好文明嘅，就係佢用咗 LCD mon。咁 呢個年代係用 LED mon 噶嘛？但 係係啊，咩呢個其一啦。咪同埋佢個 LCD mon 係顯示嗰個地鐵嗰個嘅 路線圖 嗰塊板。嗱而家見到即係右上角嗰個啊， 會成個發光嗰、那個。喂，如果呢個壞，咪成塊壞？ 係啊，你睇唔到個全部都。 以前嗰啲係一粒燈仔咁壞嘅啫。 同埋其實 LCD mon 咧望係唔清楚，你而家燈仔你好明顯，就算你好多人，你抬頭望你都見到嗰個盞燈盞盞下，咁你就知道 了。我最關心咁，但係 你而家你而家 LCD mon 你全塊都咁光，其實望得係睇得唔舒服噶啦。 同埋 LCD mon 佢係有個缺點噶嘛，就係、是、你喺某啲角度你係睇唔到個 mon 噶嘛， 哦、 即係攞嚟側邊睇嘅話，你係會見到一撇黑色，乜都睇唔到咯。咁所以如果你係企正喺嗰、那個， 唔係啊！佢而家呢一個有個誒，咦唔係喎？如果呢一個咁嘅設計，我記得喎，佢唔單止係講緊嗰個平板，即係以前咧，我哋而家用開嗰只咧，就係、是、去到邊個站嗰站有閃燈嘅。係，依家佢就會跳嘅，就會跳下一版，就寫住下一站康城， 會轉第二個畫面嘅， 會轉畫面嘅。係，哇！咁我驚喎，我驚喎，因為你諗下之前嘅，你諗住佢個車爆或者有啲意外嘅，都係一個爆點嘅啫，通常 一連環爆嚟嘅。 依家係到到門都有機會爆， 個位都爆。 你大陸嘢你漏水就好正常噶嘛？你覺得佢？ 是啊，因為 如果佢漏水，咁佢有咁多個 mon 喺度， 你諗下短路都係， 跟住短路咪漏電咯，漏電咪爆炸，係咪先？輕質咧你就睇唔到。輕質你就你知 輕質 係 燒咗啫。 唔係，但係嗰大家好多時你用電腦都係個 monitor， 好多時都有好多時大陸製嘅嗰樣，或者要買啲 cheap 啲嗰啲啦咁樣。你好多時就見到佢好容易咧就會灰咗啊，或者總之或者 比較容易壞啦， 斬下花曬咁樣。輕質就容易睇唔到啦，重質就係你唔知邊度邊區度漏水，跟住咧就成架車咧就好多個呢啲嘅短路爆炸。 其實你唔使漏水㗎，你大陸嘅嘢佢自己都會爆炸㗎嘛。 自己都會 爆炸。但其實 有誘因嘅。 一切講嚟講去都是一樣嘢嘅啫，即係你睇翻轉頭就係、是、其實而家無論食水啊、公共交通設施啊，遲啲可能空氣啊、攋嘢啊咁實際上。即系我哋都冇办法系要，即系我意思就系我哋冇得拣喎，呢啲面对住你硬食嘅，即系全香港人系一齐食紧有毒嘅水，无论食物，我哋以为之前系大陆嚟嘅食物都好，咁而家就系谂住本地冇嘢，咁但系本地其实可能本地都已经系崩坏紧咧，本地都系会，即系本地都会腐坏噶嘛，我意思，本地嘅文化或者我哋习惯点样去养嘢啊，去销售啊，中间嗰个检测都有问题噶嘛。到最尾嘅就係你地鐵而家咁樣嘅，佢而家用啲賣點啊，搞啲 LCD mon 都好啦。咁你落雨嘅話，咁漏水啊，其實地鐵成日漏水咯，我想講。你而家都覺得安全啲噶嘛？你唔會覺得佢漏電噶嘛？但係用大陸啲啲嘅話，你真係好似阿湯姆話齋，隨時真係短路就爆噶啦嘛，大哥。 因為我喂而家地鐵即係或者港鐵公司啊，你其實已經。想全面換曬佢，即係好似你之前佢都係港，即係港島南線、南港島線嗰、那個都係入大陸車， 唔係全部都係。你睇翻過去啲半年一年都知㗎啦。你而家換咗嗰啲大陸列車嗰啲嘅線，即係嗰啲地鐵線啊，譬如觀塘線啊， 就出雙 軌線，嗰啲出事率係最高嘅。 之前2011年嗰陣時，咪話初期啲大陸車即係國產地鐵啊，就話信號失靈啊，搞到跟住之後冲到喺彩虹站冲灯， 买冲灯，唔系而家有 要司机急停。 而家有船嘅就系话，我哋而家买紧呢批列车，唔知道会唔会系新西兰佢哋之前用，即系入口嗰啲嘅列车，大陆制嗰啲列车， 有石棉嘅， 有石棉喺里面啊嘛。咁 石棉仲用石棉？ 系啊，就系、是、有 嘅。咁你都饮完水啦，用石棉有咩咁出奇啫？即系大学对好多人嚟讲，我有石棉又冇乜嘢噶嘛。 佢哋知唔知石棉咧？ 唔知咯。佢通常以為石棉擦屋嘅時候，跟住吸咗入個肺先有事，但係唔知平時唔知道平時你接觸石棉會有事噶嘛？即係香港人對於嗰個化學嗰個嘅危險，對身體大流嗰個嘅危害係冇乜概念噶嘛，大哥。咁你喂，而家係衣食住行都中曬喎。所以你講到底就係我哋一直講緊係港中區隔，甚至係講緊就係香港。香港，你而家即係。你所有呢啲咁樣嘅食物鏈又好，或者係各行各業嗰個生產鏈依賴大陸都好，喂！你而家面對住所有嘢係每一日都面對危機嘅，係。咁你點樣可能你個政府係會得到一個安寧或者社會嗰個嘅管治係相對嚟講叫係低成本啫？冇喎、唯一嘅方法即係港中區隔嘅啫，或者有另外一個方法嘅，就係、是、去地球 2.0 咯。尋日係咪話公布咗美國太空總署有新地球嘛？喂，我哋呢個留翻之後第四節再講，我覺得呢個 OK 喎。 呢個 idea 唔錯。 呢個 idea OK， 移民計劃 是啊，将起高铁和那个机场跑道的钱拨晒下去，一起搬去月球， 都即是香港人比得起， 搬去第二个地方， 我们休息一阵。